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神归》三。沈庙住进了皇宫，显得皇后待他极好，将未央宫旁边的偏殿给了他。沈庙还是用着自己的下人，便也不会不方便。寻常时候，显得皇后喜欢和沈庙说话煮茶，罗檀也跟着，罗檀性子活泼，显得皇后也很喜欢他，日子都过得很平静。若是有什么出人意料的，便是叶红光了。叶红光也被接进了宫里，因着他迟迟不醒来，后来有一日倒是出人意料地醒了，可是醒来后心智反如三岁孩童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太医看过，只怕是受了太大惊吓而近乎疯癫。这下子永乐帝便也懒得管了，养着个傻子也费不了多少米。叶红光成日在花园里捉蛐蛐扑蝴蝶，欢快得紧。有时候沈庙见了他和富明笑似的脸，觉得叶红光的一生和富明也一样悲惨，都是投胎没有到好人家，平白误了自己的一生。显得皇后见他目露沉色，还以为他是为叶红光而难过，便拍了拍沈庙的手安慰他道， 不必难过了，其实这样未必也不是好事。如今叶家已经不在，若是他是个清醒的，醒来后知道这些，内心不知道有多难过。便是没有仇恨，心中也定然是痛不欲生的。而皇上做事又最是斩草除根，定不会留着他的性命。如今他这样虽然傻了，却不必面对那些令人难过的事情，永远像个孩子一样过得无忧无虑，不是很好吗？ 永乐帝也曾怀疑过叶红光是在装傻，不过太医看过，况且也派人暗中监视过，叶红光的确是真的傻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良于行，因为这一次受伤身体越发不好，能活多久活多少岁也都是未知数。或许是叶红光的遭遇让永乐帝想起年少的自己，他也是少年时期就身负重毒，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。便是这一点相同的遭遇让永乐帝生出了难得的怜悯之心，饶了叶红光一命。不过叶红光如今是个傻子，并不晓得自己的生死被帝王拿捏着，自己已经在阎罗殿里滚了一遭，依旧每日无忧无虑地笑着。可是天下间不是每个人都能如叶红光一样活得像个孩子，笑得开怀。两个月后，谢景行到达明启边缘，与明启的军队开始交手，同时罗家军与沈家军与函谷关会合，秦国军队入关，秦齐联手和谢景行率领的大梁军队开始正式对峙。战争总是无情的，一旦开始结束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况且两国对峙，一国本就是旗鼓相当。沈庙每日都拿着当初给谢景行墨的那一份兵防图研究，最初的时候尚且看不出什么端倪，然而渐渐的苗头开始出现了，仿佛规定好棋路的棋子正在按着对方设计好的路一步步的往其中走。沈庙晓得那封兵防图若是没有猜错，应当是到达了傅修仪的手中。大梁和秦齐的交战输输赢赢，一时倒让人看不出谁胜谁负的端倪。谢景行并未像前生一样横扫千军，固然是因为前生秦齐并未联手，当时的大梁是先攻打了秦国，再灭了明启的。不过还有一点，沈庙晓得谢景行改换了策略， 他像是精明狡猾的猎人，正引着猎物往自己的陷阱中钻，一网打尽。不喜欢缠缠绵绵，干净利落的确是谢家人的风格。傅修仪正在上钩，沈妙对此感到欣慰的同时，也不得不为叶梅的手段叹服。许多东西改变了，但是他仍旧能够得到傅修仪的心，将那封兵房图呈上，并让傅修仪对他信任有加。果然，在那不久之后，谢景行的信传回大梁，信中有明奇的局势。文惠帝病重驾崩，由九皇子傅修仪登基为皇。傅修仪甫登基就同秦国皇帝交好，得了秦国皇帝支持，两国一同对如今示威的大梁发动攻势。明奇的其余几个皇子，包括周王、靖王，都已经被禁押在大牢。傅修仪的手段在对付自家人身上从来都是游刃有余。沈家和罗家联合其他曾被文惠帝打压的老牌世家公开造反，在明奇以内被冠上乱党之名。不过百姓们似乎并不买账，沈家的清明存在多年，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抹黑的。谢景行的人手在和沈家的人暗中接洽，过不了多久，沈家便会以投诚名义与谢景行结成同盟，正式倒戈大梁。而信中的最后被谢景行漫不经心地添上了几句，仿佛是可有可无的传说随意添上的，说是汴京城如今正流传着一件皇家风流韵事，宫中来了位美人，是一位皇商的远房侄女，美貌如天仙，聪慧又解语，心地爱若珍宝，捧在掌心，赐名梅夫人。短短时间里，势头远远压过后宫其他妃嫔。沈妙合上信就笑了， 小表妹，不就是一封信吗？颠来倒去看半晌，都笑了三回了。 罗檀忽而又看向另一头， 哎，那猫怎么爬上去了？还爬得那般高。 不远处的花园树上，一只黑猫正顺着树干往上爬着，越高处的树枝越细，仿佛承担不了这猫的重量一般，摇摇晃晃，危险极了。爬得快，爬得高，跌得才越快，痛得才越狠。沈妙一笑说，慢慢看吧。又过了半年，战争一旦开始，便不是那么容易喊停的。这一场涉及三国之间的大战更是如此。今日这头狼烟四起，明日那头兵戎相见，有输有赢，退退进进。秦国和明齐几乎是在破釜沉舟地打这一场战役，因此投入的也格外的多。相比之下，大梁带的兵马甚至能算得上是少的了。不过尽管如此，明齐和秦国联手也没能在大梁这头讨得什么好处，仿佛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，大梁这头消磨得不紧不慢，秦国和明齐的步调却开始被渐渐地打乱了。尤其是最近之前的战役，大大小小的明齐和秦国总是胜了些，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，几乎场场都能尝到甜头。虽然收获算不得丰盛，可却能极大的鼓舞士气，秦国和明齐两国的将士都神气得很。越到后来，秦国和明齐两国反倒是显得优势不明显了，虽然也有胜场，却渐渐的已经倾显颓败之势。一直到了幽州十三经，幽州十三经位于明齐、秦国和大梁的三国交界之处，一直以来都是秦国的地盘。至于为什么是秦国的地界，就要追溯到很久之前，甚至于创国之初了。这么多年，幽州十三经都一直安稳地屹立在边界之处，并非因为大梁和明齐没有动过心思， 而是幽州十三经地势复杂，易守难攻，若是想要攻下来，只怕要大费周章，一个不好还会连累到自身。这么一块难啃的骨头，便是要啃，除了野心，还要有极大的勇气。谢景行率领的大梁将士正要对幽州十三经发动进攻，这一战至关重要，甚至于可以说决定着整个战局的关键。若是谢景行顺利拿下幽州十三经，接下来便能在更短的时间里结束这场战役，对于明齐和秦国来说，都能摧枯拉朽一般，顺利的出奇。反之，如果谢景行没能啃下这块骨头，那么只会令大梁军队元气大伤。别说是对付明齐和秦国，便是要扛下这两国的夹击也很困难。于是这一战，不管是大梁亦或是明齐和秦国，都是下了120,000分的赌注，几乎是拿着身家性命在赌。显德皇后一边与沈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一边还与他说笑， 到底领兵的也是你夫君，怎么到现在竟是一点也不紧张的模样？ 闻言，沈妙微微一笑，说道：臣妇自然是相信殿下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